欢迎大家来到学人沙龙。今集的嘉宾呢，名副其实是一位铁人，除了翻工又要考专业试，但是呢他仲有时间练跑，仲打破不少越野赛的女子纪录。今日的嘉宾是一位医生，又是越野跑手张敏仪。欢迎你，敏仪。 Hello， 敏仪。 Hello。 介绍埋我拍档啦，心理学家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仲远，我今日题目咧叫做双轨人生。点解系双轨咧？ 嗱，双轨咧就其实同而家我哋讲斜动 slash 应该都好有关系嘅。不过咧，阿敏仪呢一只双轨咧就系、是、专一斜动。就是一个斜洞，所以有两格喺度，即系医生啦，同埋运动啦。喂，我先想问一下阿敏仪咧，你系咪从细到大都系读书、运动两边并行一齐走咧？ 其实咧，我细个咧就都系中意运动呢样嘢嘅，但系咧，即系我都系即系讲翻我屋企人啦。咁其实我屋企人咧就唔系特别 多做运动， 唔系特别做运动嘅，佢哋冇乜做运动啦。咁亦都冇去特别即系栽培我呢方面嘅，即系啊，佢哋觉得女仔都系画下画下弹下琴啊嗰啲咁样啦。咁 但系你都有嘅，画画弹琴。 咁但系好明显，我就冇乜特别高嘅天分啦。咁不过我就即系可能喺小学、中学有时老师有啲校队冇人去玩，就冇人参加。咁有时佢哋见到我高咧，就叫我去玩。咁、我都有即系有老师叫我去打篮球啦。咁又我又玩过剑击啦。咁其实我就系发觉我自己系比较中意运动呢一样嘢嘅，因为我觉得好玩啦，同埋我会觉得开心。咁所以就算系我大学即系出嚟做嘢咧，我都觉得我要系 keep 住运动，但系即系我就冇谂过系要即系做一个精英运动员啊，或者系要即系有一个好出色嘅表现啦。因为我觉得咧即系读书翻工，其实咧已经好有挑战性， 够大啦已经。 但你系几细个开始运动？应该话你几细个开始就咁高咧？ 我小学已经是排 溜尾， 排差不多溜尾，但是尾是最尾的。 所以小个的时候就一路都是即是很早就已经高，然后就开始，因此老师就会鼓励你即是参加不同运动，然后就开始了运动的那个即是叫兴趣。 可以这么 说。但是呢这个呢我理解的我的名字呢本人叫黄仲远。 是。 我是曾经因为个名字是俾老师呢要求我要跳远嘅。因为我是仲远啊俾人哋你明 唔合逻辑喎。 你 嗰个物理上真係高。 咁我嗰时都嗰时又真係唔高㗎喎、啊。 你排得尾係因为 W 字头 嘅。係啦。 唔係因为高㗎嘛。 唔係因为啦咁我做唔到㗎嘛，即係我最后都係跳得唔远㗎嘛。咁嗱你头先讲嗰几样呢你要如实招来嘅。剑击啊篮球啊各样嘢啊其实你当其时喺学校系去到边一个水平嘅先 其实呢我就主要系玩剑击嘅喺中学嗰阵。咁、都因为呢嗰、个年代呢就冇乜人玩咁竞争唔系好激烈。咁、所以都可以喺学界攞下奖 嘅。你系边一款嘅剑击啊 我系玩重剑囉。 重剑喔、都系要即系手长脚长系有优势， 系咯，好大优势、啊。其实嗰时候， 其实我反应好慢嘅，只不过我系靠手长咁去 后发先至 。但系听两句咧，敏仪你就即系就发觉到咧，佢系好算系咪叫谦逊啊？即系收埋埋咁，有少少咁嘅感觉。你系咪好怕人赞你叻嘅咧？ 但如果我觉得我是值得俾人赞嘅我都觉得 OK 嘅。係啦咁但係呢就如果有时呢我又觉得我自己都唔係好劲或者我觉得好普通但人哋又赞我呢我就会唔知点样处理 囉。我试下先睇边样嘢 睇。好啊呢、這个好啊。 我觉得唔 OK 嘅试下赞下先。你读书都几叻㗎喎。 哦，呢个型， 因为你系咪好早就知道自己读书叻咧？ 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咁咯。 咦 都是会考29分即是、哦、就比上不足仲加一分就比下有余啦。 但阿敏儀你一定要知道呢你有时呢谦虚呢是唔觉意又 又会变咗串人咁样。 你喔 好冇咁。 係啦即係例如你跑步真係好劲喎越野跑。 呢、這个系咪 都 OK 嘅。 呢、 okay. 个佢认啲喎。 呢个认喎不过再讲落去睇下佢有冇。不过呢其实又唔系好快嘅可能等间讲。 咪但你读书因为都系咁啦我哋一般系咪个形象而我觉得都系有理据就系、是、咁你做医生㗎嘛。咁医生固然系读书叻啦即系咁即係你起碼都要有一個條件先去讀到醫科啦。咁所以大家會有咁嘅印象。但係你係咪唔係好自己個身份認同上面將呢個視為讀書叻嘅指標呢你點樣去理解呢件事 其實呢以前都會覺得讀醫就係好叻啊咁都係我好想夢寐以求入嘅科嚟嘅。咁、但係因為呢我係都係好掹車邊讀到嘅其實嗰陣即係我可能我 A level 都係得即係一個 A 咁樣啦。咁雖然你哋會覺得啊都好唔錯咁但係如果去到同我其他醫科嘅同學比呢我真係差唔多係包尾嘅。咁然後一路嗰幾年讀大學呢其實都覺得有啲難啦因為覺得有好多嘢要記跟住英文又冇其他人咁好咁成日呢都係即係成日個成績呢都係好似好猛車邊咁樣成日都好驚自己唔合格。咁、所以就慢慢地覺得自己讀書係一啲都唔叻囉。 我好多朋友都會有呢個咁樣嘅過程嘅。 係啊。 因為大家當然都有基本嘅叻啦。咁你喺呢度叻，咁再抽啲叻嘅上去，再抽啲叻上去，咁就聚咗最叻嗰啲嘅時候，咁你總有比較噶嘛。其實嗰陣時讀書嘅時候，其實係咪都好大壓力咧？ 我又唔算係超大壓力嘅，因為咧我對自己要求又唔係好高啦，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只要每年考試合格，即係升到班，然後。即係總之咧，就去到呢一個 clinical year 咧，即係譬如可能去到三四五年班啊，做嘢嗰陣，咁我即係應付到工作，我識得我做嘅嘢咪得咯。 如果冇劍擊，又未必會入到醫學院。呢句係點樣嚟㗎？呢句説話 都係嘅，因為我即係因為咧，我係讀。抗 UU 香港大學醫學院嘅，咁一般嘅成績都係要兩個 A 或以上。咁我就即係其實我覺得咧，自己喺中學嘅時候咧，係好係冇乜機會攞到兩個 A 嘅，因為咧即係根據我之前嘅師姐嘅表現啊，即係好少人攞得。咁即係好似人咁勁嘅，尤其係啲 science 嘅科目。咁因為可能女仔始終去到。即係 A level 咧，即係開始俾男仔爬頭嘅，即係 science 有少少。咁但係我又有啲想讀醫，咁我咪即係試下靠劍擊呢個運動申請呢、這、一個sports scholarship 咁樣咯。咁我諗住因為 sports scholarship 佢就唔係俾錢你，但係咧佢就可以俾你有一個conditional offer， 咁你就可以用一個低啲嘅即係A level 嘅分咧，可以讀到你想讀嘅科咯。 敏儀係一個好自如自在嘅狀態，你聽得到，就算講啊，即係學業上嘅困難啦，或者即係嗰個即係幾難去先入到自己想要嘅科目啦，整個過程都係好自如。這個性格咧，你係咪細細個都係咁，定係你有冇諗過自己係咪一路都係咁自在嘅性格嘅咧？即係好似啊，好樂觀啊，樂天啊咁。 我覺得其實我就小學嗰陣冇而家咁。即係樂天開朗嘅，係啦。咁但係咧，係即係可能我慢慢成長之中咧，就即係喺中學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我頭嗰一兩年咧都係有少少，即係又唔係俾人蝦好多，但係好似有少少埋唔到堆嘅一開始，因為可能我有即係我小學讀男女校啦，跟住我中學讀女校啦，跟住。有好多即係 即係有時我嗰班同學咧，佢哋可能本身小學已經識，咁同埋佢哋英文又好好多，咁、哦、所以我係覺得好難埋堆啦。咁但係咧，我就冇話因為咁係好。即系我又唔知点解，我又冇自我放弃喎。即系我系会去谂办法去，即系识多啲朋友，去令到我啲同学中意我咁咯。 但系运动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关键咧？即系起码有队友啊，一齐操练啊，一齐课后有活动啊咁样。 其实都系噶，因为我系中意开始就喺中学玩剑击啦，咁、都会令我识多咗一啲队友啊、师姐啊咁样，咁就即系慢慢会系去。即慢慢我就覺得啊，我都識到啲朋友，慢慢個性格都開朗咗啊！即係同埋去，即我會係好，即好中意去周圍識人啦，好中意去試下多啲嘢咯。其實我就覺得可能我內在咧，我始終我本身個人咧係都係偏外向嘅。即我覺得咧，我係同其他人互動或者係有人陪我咧，我會得到一啲能量嘅。咁所以我就不停咁樣去，即係做呢樣嘢啦，即不停咁樣去揾啲新嘢玩啊，揾啲新嘢做啊，揾人陪我啊咁樣咯，即不自覺會有呢、這、一個。傾向咯， 係啊，其實中學時候或者小學時候，運動係好幫到人哋個自尊心嘅建立同埋成長，即係令到你可能係有其他嘅一啲嘅相對上冇咁好嘅經驗咧，都可以去平衡翻。咁啊，阿敏如此係真係運動好幫到你，即係唔單止劍擊或者其他嘅一啲情況。 但係整個過程有冇諗過係做運動員？ 係咯，咁叻喎！ 但系我都知道做运动员系要好高水平嘅，咁我真系嗱，我又真系咧未去到嗰个水平咯。即系譬如喺剑击方面咧，我可能最多系去到校队嘅水平。但系咧，如果我同啲港队嘅人比较，或者同佢哋打咧，即系就冇，即系去唔到佢哋嗰个水平，唔可以靠呢样嘢揾食啊！正所谓， 听敏儿去分享佢嘅双轨系嘛，做医生同埋做一个越野跑手嘅双轨，听咗咁多先，下一节继续讲。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学人沙龙，继续去问一下咧，既系医生又系越野跑手嘅敏儿。刚才咧讲到入医学院都难啦，然后去读书亦都有难度啦。咁但系同一时间你又中意做运动啦。咁但系其实慢慢点样又会拣到去做骨科咧？呢个同运动有冇关系嘅咧？定系纯粹系因缘嚟嘅咧？ 系绝对冇关系嘅。 咁点解会读咗骨科咧？ 其實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就覺得咧啲外科醫生做手術好型，咁咧我又覺得小朋友好可愛，咁我就想有諗過想做小兒外科嘅。咁後屘咧去到即係做實習醫生嗰陣咧，因為我哋有一年嘅時間去唔同嘅醫院去唔同嘅科做實習啦，咁每個地方會去三個月嘅。咁咧，通常咧，我哋如果諗住想做邊一科咧，我哋就希望頭半年去嗰度實習。咁因為我要去嗰度，嗰個老細先識我，之後揾工佢先有機會請我嘅。咁咧，我就即係咁，其實大致咧，我哋醫學生就分兩面啦。咁有一啲人就中意做手術類嘅科。咁可能係外科啊、surgery 啊、骨科啊、orthopedic 啊，甚至即係 O&G 婦產科都算係手術啦。咁其他咧medicine 啊、兒科啊、內科啊、甚至嗰啲微生物啊、病理科嗰啲就係即係唔使做手術，係即係醫病，即係俾藥醫，即係俾藥啊睇症咁。 就你一班嘅同學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就。头六个月咧，我就都拣咗去即系手术类嘅科目啦。咁头三个月去咗东区医院嘅骨科，然后之后嗰三个月就去咗伊丽莎白医院嘅外科嘅，因为伊丽莎白医院有小儿外科嘅。咁点知咧，我去到做落之后咧，咁我就发觉咧，我系 都幾中意骨科嘅。 點解咧？ 係咯， 因為好玩咯，骨科。 嗯， 一定要講翻個趣味性先得啦，即係未想象到。 哦、好玩喺邊咧？ 係咯。 因為骨科唔係淨係攞把手術刀切嘢或者係聯針啦，我哋仲有好多電鑽啊，好多你要上螺絲啊，咁、哦、又好、嗯、即係好似砌積木咁，你將。一个断咗嘅骨搏埋，然后即系落钢板螺丝将佢合埋，跟住你就会睇到，然后之后你见到佢慢慢好咧，就好有呢个成功感咯，好似将啲嘢即系烂咗嘅嘢变翻完整咁样咯。 我系其中一个，嗯、我可以以亲身经验，因为我喺贵医院嘅骨科都入过去三次，因为唔同嘅部位， 嗯、 但系都。安然翻翻出嚟， 啱啱而搞嘅系嘛？ 应该唔系，但系我觉得我谂呢个都系我谂整体医生嘅成就感啦，即系话可以帮到病人去、嗯、去即系调理翻、舒服翻，系咪完整翻咁？咁呢个都系个成功感。咁呢个时候咧，去到第二节咧，我哋就嚟 系啦 环节啦。 讲开阿敏儿嘅成就感，睇下喺呢四个信封里面咧，可唔可以问到一啲关于阿敏儿嘅成就感或者其他嘢？咁啊，呢度有四个信封，每一个信封都有两个选项嘅。咁啊，请你拣一个信封先，咁跟住你就知道里面嘅选项系乜噶啦。 嗱，我就拣 C 啦。 系， 因为我以前做 MC 咧，成日唔识做咧，我就撞 C，就撞C，又撞到29分出嚟喎，俾你。 佢话唔识做先撞啫，撞一题，系C咁样。 好，咁啊，敏儿拣咗个咧，就系医生同埋运动员，系啦，就系呢两个。好，咁我先问一下先，边个角色你觉得有意义啲？ 咁梗系做医生有意义啲啦。 嗱，唔好为咗职业呢、這个咁样去特登去。 唔系啊，我唔系特登讲呢个，我真心觉得嘅。 嗯，点解咧？嗯， 因为咧，我成日咧都会，其实咧，我系久不久咧都会喺度谂啊，我做运动就算攞到好多成绩啊，即系跑得好好好快攞咗奖，好似即系对呢个世界冇乜特别嘅贡献咁样。 嗯， 系啦，我有时会。咁諗嘅，因為好似唔係一個好，即係唔似做醫生咁樣直接去幫到人啊！即 係 可能佢入咗院，我治療咗佢，佢即刻好翻出院。即係你有時做運動員，你嗰、那個對社會嘅貢獻可能係間接啲，即係可能係啊你攞咗獎做得好好，即係激勵咗啲人。但係即係可能嗰啲人係睇電視或者睇雜誌知道你嘅故事激勵咗佢，而我未必去，即係我未必知道或者我未必 feel 到呢、這個effect 咁樣咯。 嗯嗯， 但係你心目中係有嘅，即係話，因為對於我哋嚟講，醫生當然係直接幫到人啦，呢、這個好明顯。但係運動員嘅存在或者佢哋個奮鬥，又會真係幫好多人，可能係有一個叫做模範。或者是激励自己的人生，你里面有没有这种都是有一种少少抱负的东西，就是啊做运动员其实背后都真的都是一个帮人 的事情这样。 嗱，我点解都会有这个感觉，是因为我觉得一些很劲的运动员他们的故事真的有帮到我，同埋是有激励到我的。例如冲常啊李慧思啊，即系我见到佢哋即系好努力奋斗，然后之后系可以去突破到一啲框框啦，即系去突破一啲原有啊，我哋觉得香港人即系地方细细，我哋黄种人体能唔够好，你好难做到嘅嘢系突破到嘅时候咧，即系我会觉得即系唔系即系唔好话所有嘢都觉得难就冇可能做到咯，系、 啊，系啊，因为头先阿米哈所讲嗰样嘢咧，你有冇觉得其实仲难？嗱，你医到病咁呢个好直接，因为我某啲药物或者点样，要鼓励人心咧，其实呢件事都好难啊。例如吓，我咁样问咧，有冇用过谂过你嘅运动？的一些的心态或者里面学到的东西其实帮到你在医疗做医生上面 都或多或少有的。 係咯，即係我諗主要就係喺運動方面，有時可能都會有失大嘅時候，或者又犯一啲好，即係可能比賽之中犯咗一個好低能嘅錯誤啦，咁就結果可能慢咗或者影響咗表現。咁亦都係即係有時會去即係可能嘗試玩一個比賽，但係可能要棄賽或者係中途有時完成唔到自己本身嘅目標啦。咁我覺得即係做醫生嘅過程有時都會嘅，即係可能係即係某一個即係病症或者某一個手術，因為骨科咧，即係其實咧我哋有好多時要處理一啲斷骨啦。咁當然有一啲情況咧係好常見，個個都係咁樣斷法，但係亦都係有一啲係冇咁常見，冇咁 common。亦都咧係即係骨科嘅手術，亦都有容易啊、中度啊或者難度高啲，即係都係有唔同 level 嘅。咁喺學習嘅過程之中，其實真係有時都會有挫敗嘅，即係可能有時覺得啊，點解我做極呢個 step 都做唔到，跟住又俾senior 話我，或者要 senior 幫我手做咗個 step， 即係先做到啊。咁即係其實喺學習嘅過程之中咧，就係、是、會。即係都會有挫敗感，同埋有時都會有唔開心嘅。咁但係我都會 用運動員嘅心態， 我都會諗翻運動嘅運動員嘅心態、就是，就係啊，其實都係失敗啦，成功之母咁。 但係我問一條愚蠢問題先， 好 嘅。其實因為醫科其實都係一個好龐大嘅知識體系噶嘛、其實有冇啲係你會應用翻落去跑步度，令到你容易掌握，例如步姿啊？個訓練方法啊，即係同運動科學又銜接翻，有冇呢一個咁樣嘅幫助咧？ 冇啊！我以前讀醫學院其實冇運動科學呢樣嘢嘅，即係唔會話去，即係譬如我哋跑步講好多心跳區間啊，或者係點樣訓練啊，呢啲係唔會 cover 到嘅，因為真係另外一個 真係另外一個 學科。 所以醫生同埋跑手嘅唯一銜接就係你跑步翻醫院翻工，呢個就係你唯一揾到嘅連結位。是不是真的定是这个是纯粹是江湖传闻跑步翻 我有的我有间唔中跑步翻工我不是每一日都做到因为有时都起不到身。 这个都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好剩下 ABD, 又要你揀一个了。 又再揀多一个了。好啊。揀 boy 咯。 好 ,boy, 好。通常撞完 C 不 OK 的时候就撞 B。好这个哇刚刚刚才讲开。呢、這個就係咧輸同埋贏， 係好贏。我哋數一下阿敏兒嘅紀錄先啦。嗱、有攞咗呢個四徑嘅最快紀錄嘅保持啦，然後2025年嘅環富士山越野賽亦都係即係女子冠軍啦，即係亦都係咪第一位即係。即係香港嘅女子冠軍做到呢個成績啦，即係好多唔同嘅越野紀錄啦，香港50越野跑系列嘅呢個港島站嘅女子組冠軍啦，等等等等咁樣啦。是不是很好勝呢你 嗱其实呢我玩比赛呢我就有少少似打机嘅我觉得。即係我觉得呢如果我去赢到一个比赛呢就係、是、好似即係过咗嗰个关即係、就是、打爆咗嗰个机啦咁样。咁然后呢我就可以去玩第二个 game,、打第二个游戏。 但係咁样呢你有冇可唔可以分享輸得最慘嗰次咧？覺得， 我又覺得越野跑咧就冇話輸呢樣嘢嘅，即係你一係咧就完成唔到，你一係就完成到，一係就攞獎嘅啫。 又或者以前包括你可能劍擊，甚至乎你其他你學業啦、醫療啦上邊。一个你觉得输的经验我真的输了了彻底地有没有呢 都有的我以前觉得输得最惨那时候呢就是我中六定中五应该是中五那时候因为呢其实我以前玩即是我们玩剑击呢都是为了去 幫校隊 攞獎、 打比賽攞獎。咁其實學校咧就只重視你打團體嗰個成績嘅啫，因為佢團體嗰個成績咧就會計入 overall， 計入總分。咁然後咧、然後總分，然後就再即係同其他學校比拼有排名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對團體嘅比賽係特別重視嘅。咁因為我記得去到中午嗰陣咧，我差唔多係最大師姐噶啦。咁、然後就好似成敗得失都喺我身上啦。咁、但係我又即係比賽嗰陣咧，我又唔夠其他人打，即係因為劍擊佢嘅比賽咧，佢嘅團體比賽咧就係你三個人對三個人，然後可能 A B A C 輪 即係輪住，咁你最勁嗰個就會打最後一場，咁所以嗰個壓力咧係好大嘅。咁我最後一場，即係我記得咧，以前我啲師姐咧係永遠一係第一。即係團體一係第一，一係第二。咁、但係咧，當我自己擔大旗嘅時候咧，我就因為呢、即係最尾唔知決賽四期，即係四強又輸，跟住唔知即係準即係爭三四二又輸。咁總之就最尾令到個名次好似得第三、第四咁樣啦，大約。咁所以我就覺得係耿耿於懷，好唔開心嘅嗰陣。 嗱，剛才咧，敏兒就話咧， 好無聊。 參加比賽或者跑步咧，係好似打機過關咁。但係有一個 game 咧，佢玩咗兩次。下一節翻嚟講下先。翻到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今日講雙軌人生啦，嘉賓就係張敏儀啦。講到你嘅即係既係醫生又係越野跑手，咁咧去到第三節咧，通常我哋都會分享一件物件嘅。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咩物件啊？ 嗱，我今日咧就帶咗一個證件扣過嚟呢度，係啦。 係咩原因有得到呢個證件扣？點解咁重要呢？ 因為有時咧，我哋即係向醫院做嘢啦，咁有啲病人佢可能感謝我哋，即係醫護人員對佢照顧，有時都會送少少卡啊，即係小禮物啊，一啲即係唔值錢嘅嘢咁樣啦。咁呢一個證件扣咧，就係我一個都經常我同佢覆診嘅年青嘅女病人送俾我嘅，咁咧就佢本身咧就有一個即係好即係好長期嘅病患啦，就令到佢行路有困難啦，即係同埋有一啲長期嘅痛症。咁咁其實咧我都唔係話有好多方法可以幫到佢，主要都係同佢覆診啊，可能開下藥啊，鼓勵下佢。咁但係佢又即係即係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即係我見到佢都係好即係好積極啦，咁啊好努力咁面對佢嘅病啦。咁有時佢都會唔開心或者係覺得好辛苦嘅時候，我又會安慰下佢啊咁樣咯。咁咁其實咧，佢就即係應該就唔知點解知道咗我都係一個越野跑手啊咁樣啦。咁咁佢本身都玩運動嘅，咁所以佢就即係都好想，可能佢好想即係鼓勵我。所以咧，佢就即係有一次就送咗呢個證件扣俾我咯。咁點解我覺得咁特別咧？因為其實我見到佢係自己去聯針瘦出嚟嘅，咁同埋嗰個扣度就係一個日出啦，即係一個日出喺個山後面升出嚟，咁係即係即係我好鍾意嘅風景啦，即係有時跑山或者比賽都會見到，咁同埋佢係寫住 Never Give Up 咁樣啦，咁每當我即係嗰陣呢，我係有用嘅呢個證件扣，因為佢可以即係將我個即係證件連住佢，咁就可以係啦，咁就可以攞嚟即係都卡啊開門啊咁啦。咁不過而家佢就即係有啲鬆咗爛咗，咁所以就變咗一個 純粹裝飾 裝飾咁樣咯。 但呢個個感動係在於我哋一般會覺得哦，醫生鼓勵病患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有陣時啊，原來即係病人又會鼓勵翻你，即係呢一種互動，我諗都係喺做醫生裏面幾珍貴嘅一種人與人之間嘅互動啦。咁但我想問嘅就係你參加咁多比賽， 有咁多紀錄，即係例如四徑個紀錄係點樣話？ 57小時53分43秒，因為咧喺60小時之內完成咧，就被認為係 finisher， 係啦， 係啦，一個完成者。 係啦，因為剛才我上一節完嘅時候就話，其實你有好多當打機過關嘅參加嘅比賽，但四徑你參加了兩次， 係啊， 而原因就係因為第一次未完成啊， 係啊。第一次做唔到完成者 啦，咁然後第二次咁完成咗，完成咗係有個叫做紀念噶嘛，就係、是、應該有件戰衣噶嘛，係咪啊？ 係啊， 點解唔帶件戰衣上嚟俾我哋睇下咧？又 咁件戰衣就好多人都有嘅，就唔係獨一無二噶嘛。 嗱，我哋要澄清下，嗱，我哋好嚴謹嘅節目，好多人有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呢、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两名女子是有呢件事衣，而你是其中一名咋，所以是好多人有，即、就是两个，然后其中一个。但是那个其实都是好四经，是不是对于越野跑手来讲是一件即、就是都是要克服的大山呢？ 四徑呢個活動咧，即係我哋叫做 Hong Kong Four Trail Challenge 啦，其實已經舉辦咗十幾年嘅，咁因為其實咧，香港嗰四條山徑都係好 classical， 咁好多人會當係長途練習啊比賽啊。咁之前就有一個外國人就諗啊，我哋有冇可能一次過行曬四條徑咧？咁於是就舉辦咗呢個活動。咁然後就即係會每年有唔同嘅人去挑戰啦。咁咧亦都係個紀錄亦都係越嚟越快啦，因為好多時一般嘅比賽係冇咁長嘅，即係可能100K 甚至100 mile 160K 已經係好長㗎啦。咁但係四徑係香港唯一一個呢係總距離達到300K 嘅活動啦。咁所以係即係對好多人嚟講都係一個打大佬啦，又或者係一個係好有代表性嘅即係 achievement 嚟嘅，如果係可以完成到， 俾大家一個數據距離。如果跑馬拉松，即係奧運馬拉松最後嗰個項目係40嶺啦，係咪？大概8次，係 啊， 係嘛？大概係8次嘅馬拉松，係 啦， 即係呢個就係四徑嘅長度啦，係啦。 但係呢一個就係因為未完成，然後再去參加，究竟嗰個動力係因為揞住所以要參加，定係還是？冇理由唔得，即係介懷緊上一次未能完成啊，定係點樣？中間個心路歷程係點樣？即係兩次四徑中間嘅心路歷程。 因為咧，我跑完第一次四徑嘅時候咧，係2020年啦。咁跟住2021年咧，我就要考骨科嘅專科試。咁所以我就要温書啦，我就冇乜，即係我連跑山啊做運動都冇乜做嘅，因為冇時間。咁我就睇住即係其他人參加四徑啊，即係睇住。即係有即係喺網上睇住佢哋嘅故事啊，咁即係然後嗰一年咧就係嗰個即係 The Four Trail 嗰四徑大步走嗰套戲拍紀錄片嗰一年嚟嘅，咁我見到 Jackie 破到50個鐘，好熱血啦，咁然後 Nicky 又即係繼續都係做到 finisher， 係另一位女選手。 係啦，即係 Nicky 係 finish 咗兩次啦，即係佢作為一個女選手。咁仲有邦邦受咗傷咁辛苦，佢都去即係完成咗呢一個即係四徑。咁我真係自己都好想再試多次咯，因為我覺得冇理由人哋完到我完唔到嘅。 因為成日聽好多即係。我都訪問過其他跑手啦，即係四徑係一個一生人冇咩事都唔會做幾次，或者唔會做兩次嘅事情。其實嗰個四徑嘅辛苦或者即係之後跑完之後係一個咩嘅狀態，你可唔可以講下咧？ 跑完四徑之後咧，係大概要休息3-4個月，你先可以復原到嘅，因為咧，嗰個長度實在係太長，同埋中間你可能要起碼都要捱2晚嘢，咁你消耗曬你身體所有嘅脂肪啊、肌肉啊，同埋你嘅精神都係好消耗啦。咁之後即係你，我記得我跑完第一次、第二次都係，我翻到去其實都好攰，但係又唔係好瞓得着，因為個人適機唔到。咁然後第二日咧就哇開始全身都好痛好攰，即係好似行都好有困難嘅。咁跟住又會全身水腫啦，即係 係咁，即係飲好多水又好似即係冇乜屙尿咁樣啦。 係，睇個人好像 會開始有啲水腫，因為咧其實喺嗰300K 入面咧，你雖然都有補水補嘢食，但係係唔夠嘅。 嗯， 即係其實你會係有少少缺水啦。咁跟住咧個腎咧就會有少少去，即係佢會即係有。 意識到你需要水， 係啦，個即係個腎咧就好似有少少我哋話有少少 renal failure 咁樣嘅，即係當然呢個係 能夠正常運作咁。 係啦，當然佢呢個可能係短暫性啦。 係。 咁但係好肯定咧，如果你玩完四境即刻抽血咧，肯定所有指數都唔正常嘅，可能可能你會醫生會唔會叫你即刻入院㗎啦？咁 嗯。 但是正常嚟講咧，佢過多幾日之後，佢咧會慢慢恢復翻一啲功能啦。咁所以咧，水腫完幾日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啊，開始咦多啲尿咯，開始出多啲水咯，就係咁，就會有幾日係咁去廁所。咁然後咧，又慢慢咧嗰啲水腫又消曬。 係。 咁咁呢個即係呢個嗱呢一個狀態完曬之後咧。咁就要開始慢慢恢復啲肌肉囉，因為你可能喺四徑途中呢，你即係你 overuse 好多筋腱啦，咁好多位都係好痛嘅，可能我膝頭哥又痛呀，啲筋又痛呀，咁你要慢慢做返啲輕強嘅運動呀，喐下佢去等佢恢復啦。咁你話要個心肺功能都會渣咗嘅，因為其實個心肺都係有消耗嘅，可能你唞氣嗰啲肌肉啊又好攰，咁你總共所有呢啲嘢咧，你要慢慢去少少少少咁樣做一啲運動啊，去拉筋啊，又食多啲嘢去等佢 build up 翻，然後去翻你。即係要去到你平時嗰個狀態咧，係要有一 三四個月咯， 真係要三四個月咯。 係啦，咁但係剛才呢個就係、是，即係所以賽後就係一個唔正常嘅狀態，就係基本正常。 嗯， 即係即係係嘛？要 keep 三四個月唔正常，就係、是、一個普遍選手參加完四競嘅一個狀態啦。 係啦，一般嚟講係，但係我唔排除有啲人咧特別復原得快嘅。 但係你個動力喺邊度嚟咧？嗱，因為咧，即係其實例如四競咁樣，其實動物大遷徙咧，人哋為咗生存咧。都是幾十 K 嘅啫，你而家三百幾，跟住完咗，經歷三個月嘅都辛苦嘅復原期，跟住其實乜嘢動力令到你可能再打第二個大佬咧？呢一樣嘢係 個痕咯。 但係嗱，你頭先都有講，我記得阿米拉都有問你，你係咪一個求勝心好強嘅人？咁但係頭先你嘅答案又唔算係好強嘅求勝心喎， 係 咯， 即係有少少分析就係話你從劍擊去到跑步，甚至可能係就係跑步冇一個叫做輸贏嗰樣嘢令到你好好享受咁，所以好似又唔係好勝啦，然後但係有個發自心底嘅癮啊，係嘛，一個興趣啦，當然一個興趣嘅癮啦，呢一個係都係幾自足咁樣嘅好似。 因為越野跑啦，或者係跑步，即係長跑啦，好多時候你就係去 set 一個目標，然後去達成咯。咁、個目標可能係啊，我想呢個比賽，我去某個時間內完成。咁你達到目標咧，你就會係好開心、好滿足嘅。咁、然後你完咗之後咧，就會有少少嘅空虛感，跟住你就要揾個新嘅目標。係啦，咁我嘅目標就唔係話啊，佢要贏某個人或者係同某個人比較咯，永遠都係即係想自己進步同自己比較咁樣咯。 好多人咧話跑四徑咧，跑到去深夜咧，會見到幻覺嘅。下一節翻嚟問下敏儀，佢有冇見到幻覺先？翻到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繼續講雙軌人生，有張敏儀嘅。剛才敏儀我哋講到跑四徑嘅辛苦啦，同埋我剛才就係話，即係四徑咧好多跑手翻嚟就話咧，去到深夜時分喺夜媽媽喺山上邊會有幻覺。你有冇試過見到幻覺咧？ 我就应该冇见过曼谷嘅。 哦，真系咁失望嘅答案， 即系以为自己冇咋。 我嗰阵咧喺港岛径咧，我就见到一只猫头鹰，但应该系真系有猫头鹰嘅，因为我听到佢嘅叫声，跟住然后我翻转头几步，然后就揾到嗰只猫头鹰喺树上面咯。 系有冇着学士袍啊？咁嗰啲 冇，猫头鹰系白色 嘅。 系嗰时跑咗几多 K 先？ 二百几 K 咯。 等阵白色噶，白色猫头鹰啊？ 差唔多啦。 嗰啲野外见到只白色， 突然间咁样，几大只先？ 咁样咯。 B B 咁细只啫喎，你呢只系？ 佢真系咁大隻噶！ 我哋有識之士啊，嗰啲好理解即系港島嘅生態圈嗰啲朋友，可以話俾我哋聽，咁夜晚喺港島勁有冇可能見到一隻白色貓頭鷹？呢度緊係幻覺定係真咧？咁，但係當時其實個過程裏邊，你裏邊諗緊啲咩嘅咧？因為當你係一個咁嘅狀態，就算假設真係冇幻覺啦，即係，但係肯定係辛苦噶啦。嗰辛苦裏邊個腦其實係做緊啲咩嘅？ 其实咧，我其实咧，因为咧，我跑四境啦，我谂住做完成者咧，系一定咧之前编好晒时间表嘅，即系譬如我要即系我要计划定啊，我几时要去到墨镜嘅起点，几时去到维境起点，几时搭到地铁啊，搭到船咁样。咁咧，我记得我第一次玩咧，我系跑跑下我就即系搣唔到嗰个 target 啊。咁但第二次咧，我就去到港岛径嗰阵咧，其实咧我系好开心，因为咧我知道我系 on target 咯。咁我系一路都即系虽然辛苦，我系觉得好感恩嘅。同埋咧，我又即系冇乜话大伤患啦，只系攰啫。咁所以其实我心情系几唔错嘅，真系。 我哋羡慕你答案。 系咯，但系好似冇乜艰辛咁样咧。但系咧，你有冇试过嗱？例如除咗四径或者其他嘅一啲越野赛，你去到一个可能想放弃，或甚至乎唔系见到幻觉，但系有个迷幻嘅，即系话啊，究竟我自己做紧乜嘢咧？依家喺边度咧？即系有冇试过一个咁样嘅状态？ 我谂响四径之中咧，其实就最迷幻或者最辛苦就系最后一条啦。咁虽然咧响港岛径，因为即系个人又未去到话最攰，同埋咧即系呢个山，即系呢条路相对易行，个心情系几好。但一过咗海去到大屿山咧，一行凤凰径咧，个人都系急转直下嘅。即系我嗰阵系觉得自己个。即系个速度好慢啊，慢到我都会喺度怀疑自己，哇点啊，会唔会做唔到 finisher 嘅，会唔会完成唔到嘅，即系都会好迷幻同埋好冇信心，同埋嗰阵咧个肠胃又都会好差啦，又食唔到甜嘢啦，咁系好即系几辛苦嘅。最后一条 食唔到甜嘢系咩原因？系咩意思？ 因为咧食嗱，因为之前嗰几条径可能食得太多gel 吧或者朱古力咧，咁同埋又有好多咖啡因成分高嘅嘢啦，咁跟住个口咧会逐渐变得好似烂口咁样，即系凡系一食嘢咧就会喉咙好痛啊，好热气啊，即系个感觉就系完全唔想咬嘢，唔想食嘢，特别系啲甜嘅嘢咯，系啊，即系好干好。好似着火咁啊！真系系啊！ 哇，其实系几辛苦嘅一个生理状态嚟嘅。我想问咧，你嗰当其时咧，你用咩方法喺心理上令到自己可以维持嗰个谂法啦、希望啦，而可以令到你自己个生理状态系可以提升或维持啊？嗰时你心里边 嗰陣我就眼瞓，我都有喺路邊小睡片刻嘅。咁跟住瞓完咧，因為天氣有啲凍咧，咁就瞓瞓下就醒咗。咁我就同自己講：啊，我瞓完唔得，一定要行啦，唔可以慢啦。咁然後我就即係食唔到嘢，我就去啲士多嗰度食啲鹹嘢啦，即係可能食公仔面啦。即係去到岸平又買咗餃子嚟食。即係我會用呢啲，即係我會不斷咁樣俾呢啲小目標自己咯。即係我同自己講啊，去到嗰度就有嘢食啦。即係堅持落去啊！即係 即系仲差少少就咁样咯。 但系呢个我想问，完成四境难啲，或者之后嗰、那个哇觉得啊我终于搞掂啦咁，嗰、那个喜悦同埋医学院毕到业，边一个对于你嚟讲系难啲，那个喜悦更大？有冇比较，比唔比较到咧？ 我谂系即系喺嗰刻会觉得嗰样嘢系最重要咯，但系咧，你问我咧，咁我当然都觉得，诶，四境完唔到，我可以有下次机会啦，即系唔系话完唔到就好大影响咯。但系我觉得，医学院毕到业啊，或者考到专科试嗰刻嘅喜悦咧，系再大啲，因为咧，我系即系因为我知道我唔需要付代价再做多次，系啦，咁同埋唔会话系即系唔会话系迟咗咯，即系 can off 系。 因为咧呢、這个嗱，所以我问完同埋敏儿答完之后咧，观众会更加听到嗰个奇妙之处，就系讲四境咁辛苦啦，两次啦，然后即系完成系要复原四个月啦。但系到临尾去讲翻啊，究竟个困难或者喜悦边一个大啲？又翻翻转头又去翻医学院嗰度，好似轻描淡写咁讲完嘅嗰几年间，其实有阵时就系嗰、那个。每个人俾人见到嘅付出，同埋真正自己经历嘅嗰个压力，其实未必系咁一致嘅。即系外边觉得你呢样一定系最辛苦啦，完成一定系最喜悦啦。但系调翻转再问嘅时候，人生里面再揾咧，原来又可能另一样嘢。其实跑步嘅过程里边，多唔多时候会令到你悟出一啲影响到你人生其他嘅睇法、其他嘅价值观嘅东西咧？即系运动呢样嘢有冇帮助你去谂自己人生嘅？ 我觉得运动最重要影响我的价值观就是我会发现原来即我不是一定要好像行一般人的轨道这样咯。即譬如可能有些人觉得好好咁样读书啦，考到好嘅大学啦，或者读到医做到一个好叻嘅医生，然后就出私家搵钱啊，跟住可能结婚生仔，即系建立一个好完美嘅家庭 ，etc 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可能运动对好多人嚟讲，可能只系一个锦上添花或者是点缀咁样，唔会话系生命之中好重要嘅嘢。咁我一开始都觉得可能系咁嘅。咁但系当我发觉其实我响越野跑上面嘅天分系，即系我有呢个天分之后咧，我就即系我就忍唔住去向呢方面再追求，或者我忍唔住去再摆更加多嘅时间向呢方面度咯。咁你头先都话啊，即系点解我会觉得医学院毕业啊，考到专科试仲个喜悦感仲大，因为我真系觉得好难嗰啲嘢，即系我可能真系温咗成年书都好辛苦，但系成日温极都唔识啊，好多时候好似冇乜进步。咁但系越野跑对我嚟讲咧。我都知道我是可能比一般人是容易啲上手，或者是我只要练习下咧，系即系有进步，同埋系可以即系可以有少少成就嘅。咁我又即系我觉得啦，虽然佢唔系帮到我揾食啦，咁但系咧系即系上天俾我嘅礼物啦。咁我都系好想去向呢条轨道上行咯，即系我唔想去。即系我想喺呢条路上去揾到更加大嘅世界，去揾到一个即系我愿意去，即系可能同普通人唔同嘅方向，即系我觉得都系我会好，即系我会开心系，即系属于我嘅路咯。 啊，敏儿嗱，你双轨行啦，咁啊一边就系医疗咧，你头先都讲咗，好希望好中意帮到人。其实在跑步的方面呢，有没有想过除了自足感之外呢，怎样可以影响到人？ 其实呢，越野跑界都有很多一些前辈啦，他会做很多活动去推广越野跑啦，就是等多些人认识这个运动，还有跑得好一点。 咁可能我之后咧都会即系行呢条路啦。咁但系咧，我而家暂时为止咧，都系一个可以即系。一个可以做一个所谓运动员嘅年纪嘅，我觉得，因为越野跑咧系即系女仔咧系可以玩到四十岁啊，都系即系仲系可以再进步嘅。咁所以我就都想摆多啲时间去自己练习啊，同埋去即系参加多啲唔同嘅比赛，吸取多啲经验咯。 但我问多一条关键问题先。刚才讲话四径咧，一世人跑一次都算啦。你已经跑两次啦，会唔会有第三次 呢？要跑四径呢真係要好大决心嘅。咁呢如果冇人呢破我嘅纪录而令我好想再破返呢我就应该唔会再玩㗎啦暂时。 会唔会想自己破自己纪录呢 自己破自己纪录系无尽噶嘛？嗰样嘢， 唞阵先啦，唞阵先。 系啦，要唞阵先。 咁就系所有嗰啲跑手听到啦吓， 听到啦。 如果你想逼佢跑多次咧，你破纪录，咁就做到啦。我哋每一集破人沙龙即系访问嘅环节咧，即系通常尾声都会邀请年轻，即系同嘉宾啦，去同年轻人分享嘅咁。咁虽然你都好年轻嘅，但系你会唔会都有啲说话想同即系其他人吓去讲下咁样咧？ 咁我想同大家讲，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天赋才能，但系咧你唔试咧，可能系发现唔到嘅。所以想鼓励大家放胆去试，唔使怕输。 其实我做呢一集嘅过程里面，成日喺度谂紧我哋个双轨人生个题咧。好似起得唔特别准确， 系咪啊？ 即系可以再准确啲，因为敏儿其实讲到尾都唔单止系双轨啊，即系嘛医生。然后一个跑手，然后一个即系去其他运动，例如剑击等等。其实我哋系应该鼓励大家系咪 多 轨 系嘛？ 多轨人生可能系更贴合你刚才嘅呢一个寄语系嘛？好啦，今日多谢张敏儿同我哋分享，下一次再倾。Thank you.